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，凤凰眼第六集。 往边上跑！ 雨太大，眼睛都很难睁开，一时间也看不清人都在哪。孟千姿就听见身侧江恋大吼了一句，旋即一股大力涌来，人已经被拉得飞跑起来。山头太多，隆隆声似有回响，压根分不清方向，也顾不上其他人了。落脚完全是盲落，会忽然踩空或是踩滑，这一跑便跑得踉踉跄跄，没跑出几步险些被拖倒。孟千姿百忙中往山上一瞧，透过重重雨幕隐约瞧见一大片流动着的姜黄色就快要蔓延到跟前，其间还夹杂着石子翻滚时的哗啦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姜恋一把攥住孟千姿肩膀，狠狠把她往一侧推了开去，自己却来不及迈步了，瞬间被巨蛇般的泥浆冲倒，然后被泥浆裹带着接连翻滚着往山下去了。江恋这一推用了大力，孟千姿完全是跌翻出去的，翻了几个滚才止住，身体直接跟尖锐的石块相碰，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痛。但危急时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翻身在大雨中撑起身子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 江恋，江恋应该已经被泥石流给活埋了，但不要紧，只要扒得及时，应该还能把人给扒出来。 可大雨如注，天地间茫茫一片，完全辨不清人在哪。孟千姿拼命拿手抹去浇在头脸眼皮上的雨水，努力睁开了眼睛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远处的泥汤里站起一个人来，那人全身上下裹满泥浆，宛如泥猴，但幸好雨大，瞬间就把那些泥浆给冲淡了，渐渐露出清晰的形容来，是江恋。孟千姿呆呆看着他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全身的力气一下子就泄了，又回过头慢慢抹掉脸上的水，看向上方高处。 我的预料没错，发生严重走山的并不是这座山头，凤凰右眼的走山主要是泥流而非泥石流，大概是因为连日暴雨，山土松动，一时经受不住了，往下冲刷了一场。幸好广西的山不是秃山，多少是长了些植被的，所以这些泥石流夹杂的山石并不多，破坏性也有限，只肆虐了一时半刻就止住了。 江恋踩着雨水泥浆很快到了他眼前，伸手过来拉他。孟千姿不想说话，径自握住江恋的手，本想借力起来的，哪知腿上一用力奇痛无比，当即坐倒，嘴里痛嘘着说道： 疼疼疼疼。 江恋虽不知道他疼在哪儿，但他心中有数， 刚刚误以为是生死一瞬，那一推用的力气太大了，不夸张地说，倘若倒地的姿势有差，人被摔出个三长两短都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总不能在这大雨里面浇着，下山的路还远，山上刚刚泄了泥流反而相对安全，而且山顶那个洞也方便避雨。 江恋转身把后背给他， 来上来，我背你上去。 这种时候也顾不上其他了，孟千姿虚着气搂住他脖颈，江恋双手攥住他腿弯，没费什么力气就起了身，抬头看看方向，甩开步子从旁侧迅速绕上去。雨还是大，浇的人睁不开眼，江恋的两只手都要用来拖住孟千姿，没法腾出手来抹掉头脸的水，只得不住地睁眼闭眼，或者偶尔晃晃脑袋，试图把那些雨水给甩开些。孟千姿见他实在费劲儿，犹豫再三，终于忍不住伸出手去帮他抹了一把。江恋愣了一下，只觉有一只纤长温柔的手抚过他额头，顺过鼻梁，柔软的掌心甚至触到了他的嘴唇，然后自他下巴处收走。江恋下意识偏头看他，孟千姿的长发被雨水浇透，正贴着她脖颈，很密实的感觉，痒痒的。孟千姿却没敢看她， 威权的那只手全了满掌心的水湿和滚烫，那温烫和酥麻的感觉一直软进了手肘深处，只记得掌心似乎触过了他的睫毛、嘴唇和微微有点发刺的下巴。男人的下巴刮得再干净也总还是有点刺手的。他听到江恋说了句： 挺好，现在看清楚了。 看清楚了就好。 孟千姿低声应了一声，却再也没有敢伸手去帮他抹了。雨虽然下得大，却只是斜打，山洞里反是干燥的。江恋放下孟千姿，先去卷他裤脚。难怪站得困难，他小腿骨正前方青紫了一大片。这还不止，再撸起袖子，淤血青紫也就算了，胳膊上还有两处划出了血口子，肩膀处的衣服也破了，蹭掉一块皮，伤口被雨水浇浸，看不出血，已然冲得泛白。江恋却还好，一来男人相对而言总是皮糙肉厚一些，二来他只是在泥流里滚了几滚，泥流是顺着道路下来的，身子滚落之处也没有什么尖利的石头。不过他倒是情愿被破个皮开个肉，这救人救得太用力了，过犹不及。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孟千姿也顺着泥流翻几个滚，反而不会受伤。现在这一身伤全都是自己那一推推出来的，自己反而落个完好无损。 赖谁呢？总不能赖着泥石流不够大吧。 孟千姿疼归疼，看江恋讷讷的又觉得好笑，偏过了头拼命忍住。事起仓促，手边也没什么药品，江恋只得先把衣服撕下两条，草草帮他扎住伤口，又掏出手机，本想联系一下神棍他们，结果刚刚那一番折腾，手机屏粉碎不说，还浸透了泥浆，显像都不利索了。他只好又把手机塞回去，自己找话说： 他们怎么不上来呢？ 按说这种泥石流压根不会造成伤亡，既然不是真的走山，陆三明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事，应该早找上来了。 哼，是不敢上来吧，估计在挖空心思编排理由呢。今天这事儿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去。 山鬼的戒律很严，这种遇到危机抛下大佬自己四散逃命的事儿，属于严重失职。 这雨太大了，估计下不久。 江恋走到洞口，看漫天雨线。孟千姿闻声抬头，看江恋被雨帘印着的背影，忽然愣住。 如果这一趟不是乌龙，而是真的走山呢？江恋会不会真的就被活埋了？他跑的时候可以不拉上我的，他向来就跑得很快。泥流破到近前的时候，他也可以不管我的。我的那些下属，上到陆三明，下到貔貅，还有一个发过誓要生随尔身死伴尔侧的三重连绊，虽然这个连绊本来就是个半吊子，当不得真，他们不都是没管我一哄而散了吗？反而是江恋这个外人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一直陪在我身边。 孟千姿嘴唇嗫嚅了一下，想说些什么，想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又觉得这问题尴尬，会让江恋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正神思恍惚间，听到江恋轻笑一声，他还以为是在笑自己，赶紧抬头看，然而不是，江恋看着山下。 哼，来了一溜大黑伞，估计是请罪来了。 那一溜大黑伞下确实是以陆三明和貔貅为首的惴惴不安的一行人，神棍不在其中，他的应急反应一般。陆三明他们跟着跑时他没往下跑，江恋吼着往边上跑时他又跑得不够快，极致被泥流带倒，又没有江恋那种自发的滚倒时对身体的自我保护意识，于是几乎是滚落下山的，受罪不少，挂彩也不少，后来被找上来的陆三明他们当伤员给抬下去。所以整桩事故见血挂彩的就两个人，一个是大佬，一个是大佬的三重连绊，其他各色人等除了跑得气喘吁吁已经弄了一身湿之外毫发无损。一行人到洞外， 却都你推我搡的不敢进，一个个举着伞宛如带杖的蘑菇。江炼向陆三明说了孟千姿受伤的事儿，一听说要药品，有个山户飞快地下山去取。陆三明满怀着羡慕看着他的背影，只恨自己位次太高，不能借着拿药的机会避此尴尬。雨势渐收，蘑菇们还都在洞外簇动。孟千姿冷着脸， 是要站到雨停吗？ 江炼乐地看着热闹，于是盘腿在一边坐下。他挺喜欢看孟千姿凶人，不管是沈岩罗还是跟陆三明他们算账。大佬既发了话，实在不好拖延了。陆三明硬着头皮带着貔貅进来，两个人在路上已经商量过，各说一半，一个自责，一个检讨。貔貅先开口，那么大的个子，垂手溜肩，仿佛矮人半截。 孟小姐，这事儿主要赖我，是我沉不住气，先吼了句走山了赶紧跑，也是我第一个跑的，大家都是被我连累的。我当时也不知怎么了，想到自己可能要死，又想到家里老婆孩子，一下子什么都忘了。我这是，哎，太不应该了，我认罚，怎么罚我都认。 主要还是我的责任，我身为广西这头的负责人，很多事情没有落实到位，遇到紧急情况应该以孟小姐为先的，但是我们觉悟不够。 哼，哎呦，这说的都是什么冠冕堂皇文章啊。 说完了， 多说多错，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先后点头。 说的什么屁话，没一句说到点子上。 怎么会一句都没说到点子上呢？ 山鬼戒律很多条例放到今天已经不适用，我也不是很在乎，谁的命都宝贵，没义务为别人牺牲，记挂着老婆孩子没错，第一时间逃命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你们身为山户，进山青山，对一切山变山况都应该了解，是不是真的走山，走山时应该怎么办，不该有个常识吗？今天幸好只是泥流，没有造成什么损伤，如果真的滑坡了，就你们那逃法逃得出去吗？再记挂你老婆孩子，哼，老婆孩子也看不到你了。 江炼唇角不觉扬起微笑，貔貅口唇发干，只是不住点头。孟千姿看向陆三明， 还有你自己都说了，你是广西这头的负责人，相当于南岭的龟山柱都是你管，位次这么高，不是让你享清福的，你带人办事儿，总得对人负责吧，示威生变，你应该第一时间稳住阵脚，给出对策，而不是听风就是雨，跟着别人一起跑，他跑你就跑，你主见在哪儿？ 雨势更小了，孟千姿的声音清楚地传了出去，洞外寂静一片，连咳嗽都没人咳一声，倒是有啪嗒的脚步声传来，是那个下山取药的山户又气喘吁吁地上来了。江炼走到洞口接过急救包，无意间看了山下，不觉啧舌，这场雨还真是又大又急，远近山根处都已经汪水了，明晃晃一片，宛如湖泊，这凤凰右眼倒像是从湖泊里拔起来的。不过广西就是这样，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蹲湖的现象，一场急雨暴雨之后，地下河道意外阻塞，雨水渗透不下去，索性在低洼的山谷间汇聚成湖，湖里还能养鱼泛舟呢。不过在凤凰右眼一带没听说过有什么蹲湖，江炼估计这短时间内聚起的水很快也就会下去了。孟千姿一通发泄完，气消了大半，见江炼拿着急救包进来，也知道是要包扎，于是赶陆三明他们。 行了，话我就说到这，剩下的自己下去好好想想吧。 是是是。 陆三明在那儿听训，洞内外都有手底下的人，直如公开处刑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如今听说让下去自我反省，如逢大赦，赶紧应声出来。然而见到洞外的山户，又觉得面上无光，急急的就往山下走。剩下那些山户面面相觑，根也不是，流也不是，于是稀稀拉拉，有的跟着往下走，也有走了一程停下，防这头还有吩咐的。 江炼给孟千姿包扎伤口，笑着说道：“ 哼，真凶。 本来嘛，这还是山户呢，遇到个山变就慌成这样。觉悟到不到位我是不知道，但业务能力一定是不过关的。哎，我六妈管着这头，她不上心，下头自然也就松散。 凶是凶了点，不过心肠还真好。 心肠好什么？ 谁的命都宝贵，没义务为别人牺牲。你一个做王座的，能有这种想法，还不是心肠好吗？ 一个做王座的，心肠好算什么优点？要我说，或者在这几个姑婆眼中，像是心思缜密、精明强干、技艺超群、才智过人这种，才算是王座标配。 哼，这都是你们上头的想法，怎么不去想想下面的人都怎么想呢？我这样下头的人啊，从来不在意上头的人能不能上天入地、神通广大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他如果能顾惜我点，把我当成跟他一样的人来尊重，我就觉得这追随不亏了。哎，刚刚陆三明虽然被训得面红耳赤的，但我看外头的人都激动得很。恭喜你在这儿圈了一波粉。嗯， 扶我起来。 孟千姿顺势把手递给江炼，由他扶着起身。他虽然歇了这么久，走路还是一瘸一拐，不太利索，但外头有不少双眼瞧着，江脸背他不合适，便只能搀扶着他往外走。到洞口时，江炼本想让孟千姿看看山根处的那个湖的，哪知这头水下得好快，只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已然肉眼可见的消退了。江炼才架着他走了两步，忽然心头一震，示意孟千姿停下，然后自己的手臂尽量伸长，由他握住借力，身子却退回到洞口，向着山下张望。孟千姿知道这一出必有缘由，若非不远处还零零散散有不少山户，他早单脚蹦着往这边跳了。但既然有山户在，他就得讲究仪态了，但又耐不住，急得追问江炼：“ 是什么？看见什么了？” 千姿，你看现在这汪水的形状，像不像是只凤凰？ 像吗？轮廓是有点类似一个臃肿的鸟，但说像凤凰，相差太远了吧？ 我们画画习惯先打轮廓，轮廓自然是和成品相差甚远的。但就是因为我打轮廓习惯了，所以对粗劣的线条走向很敏感。现在在退水，千姿，你仔细看，注意水退走的方向。 孟千姿继续盯着看，看着看着，心头一震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倒不是吓着的，而是实在没想到。一般而言，水都往低洼处退，地面积水的消退没什么形状可言。但眼前的水退得不同，宛如沙化，退着退着，居然退出一个凤凰的形状来，还不仅仅是一个轮廓。那一瞬间，你能看到水道分流千道万道，像极了密集的鸟语排布。类似什么呢？类似线下流行的在酱醋碟上玩的技巧，碟底做出凹凸不平的精细图案，但与边上同色。酱醋倒得多时看不出，不倒时也看不出，唯有倒得刚好铺满浅浅一层时，才有曼妙的图案隐现。如果那汪水下头的地面并非凹凸不平，那就是地面以下有玄机。某些地方的材质渗水轻易，另一些地方却难以渗透，才会在某个瞬间排布成精细的图案。孟千姿这一愣神，下头的图案已经不像凤凰。水退得太快，下一秒像只困着的鹌鹑，再下一秒已然四不像了。 这就是凤凰右眼，这得凑足多少巧合呀，要恰站在这个洞口，因为这是最佳观望角度，要天上下雨，这雨得足够大，这样退水时才能现出，或者足够小，刚好铺满那个轮廓，还得时间凑得刚好， 迟一秒或者早一秒，那图案都不对。现在看来，冥冥中像是一切注定的。如果不是突发泥流，如果不是进洞休息，如果不是在洞里待得久，恰好赶上退水，又如果不是你多看了那么一眼，一定会错过的吧。啊，糟了糟了，我没拍下来。那个凤凰它的眼在哪个位置来着？又要等下一轮下雨吗？ 哼，千姿，你怎么老把我的强项忘掉呢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